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地铁母乳喂养不该被道德绑架。近日，一位母亲在北京地铁上给婴儿哺乳，被一名网友拍下并上传到了微博上。拍摄者认为公共场所要注意举止，不要裸露性器官。随后这条微博被某公益组织原文转发，引起舆论争议。批评者认为女性乳房不仅是器官，更是幼儿的饭碗，不应该以充满敌意的言辞和世俗眼光去曝光。事发后，涉事微博对此进行道歉，并宣布注销网站 ID， 暂停使用。无独有偶，类似争议在其他城市乃至国外都曾发生过。那么在一个文明社会，公众对公开场合母乳喂养应该有怎样正确的认识？地铁哺乳争议又折射出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哪些问题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这几天呢，有关地铁母乳微博事件的讨论一直在持续。事件的起因呢，是一位母亲在北京的地铁上给婴儿哺乳，被一名网友拍下并传到了微博上。那么拍摄者呢，在微博当中称呢，公共场所要注意举止，不要裸露性器官，并将年轻妈妈袒胸母乳孩子的照片发到了微博上。那么随后呢，这条微博被一个名为北京网事网站的公益组织微博原文转发，引发了网友的不满情绪。那么有网友评论说，乳房更应该是孩子的粮仓而非性器官。还有评论认为，公共场所应该设置母婴室，给亲子更多的空间。也有评论说，地铁母乳事件折射出了社交媒体时代对个人隐私的侵犯。那么在招致大量批评之后呢，涉事的公益组织微博做出了道歉，并且宣布注销网站 ID， 暂停使用。其实有关公众母乳的争议哈，在其他城市和国外的一些城市也都出现过。那么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公众对于公开场合的母乳喂养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地铁哺乳争议又折射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共同为您解读。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北卡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访问学者，中国传媒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主任张静老师。张老师您好。 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母爱十平方活动的咨询顾问房明辉。明辉姐欢迎你。 大家好。 其实就这个事情哈，我们不妨来先看看这个公益网站哈，这个微博在当时哈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哈。在微博上他是这样说的，说姑娘你在地铁上这个样子真的好吗？哦对了，可能你忘了这里是哪里了啊，那由我提醒一下你吧，这里是北京的地铁上，不是你们村公交车啊，你这么做真的好吗？那在这样的一条微博之下呢，配的是一张妈妈在地铁上哺乳的这样的一个图片。所以这样的一段言论和这样的一个图片哈发布之后，一下子就引起了网友的不满情绪。人们就会觉得作为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哈，说这样的话，发这样的图片，是跟他的这个本身的身份是非常不相符的一件事情。所以首先哈，也想请两位谈一谈，在这个地铁哺乳这个事情上，我们怎么看公众对母乳喂养的认识？我们怎么评价这个公益网站哈所做的这样的不妥的行为？明慧姐， 好的，我来说两句。 其实对于这个妈妈来说，我想哈，因为这个妈妈是个母乳妈妈，在宝宝饿的时候，她其实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说自己的在哺乳过程当中身体是否会暴露，她想的就是宝宝就是饿了，我就是需要哺乳。 嗯， 所以我们说母乳喂养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按需哺乳。那什么叫按需呢？就是宝宝需要的时候我就要哺乳。所以正好是在那个地铁上，这个时候宝宝饿了，那妈妈就是要哺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妈妈在公共场所给宝宝哺乳，这个是妈妈和宝宝的权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事儿，我觉得 是一种权利。我们看最先发这个照片和微博的哈，是一个网名叫做韩家小乖雪的这么一个网友哈，现在可能他已经改名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单从这个网名来看，可能这个他不是妈妈，或者身边没有正在哺乳的妈妈啊，可能他也就是一个小青年、可能不太理解这个哺乳妈妈当时的这种心情，所以可能说出了那样的话。 而且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观点，他这个言论其实反映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在公共场所我们看到妈妈在哺乳是很难见到的一件事儿，而不是说到处可见，所以可以从中反映到现在中国的母乳喂养率其实是非常低的。我们知道从0到6个月纯母乳喂养的比率在中国现在是28%，那这个比率在城市更低，是16%。那这个16%是什么概念呢？就是0到6个月的婴儿，6个孩子里面只有一个孩子享受了纯母乳喂养。那所以说这个纯母乳喂养其实现在在中国不是说一个常态，不是说绝大部分人都在坚持纯母乳喂养，而是说少部分人在坚持。 能不能这样说哈？就是我们现在快节奏的这种生活，还有城市没有给亲子提供这样的空间，所以我们在公共场所哈，就很难看到就是母乳喂养的这种情况。 确实是。像我们国家在50、60年代，像我们父母辈那一代的人，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是母乳喂养的。那个时候反而吃奶粉的孩子很少见，而且说实话，那个时候想买也买不到。都是纯母乳喂养，都是母乳喂养。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在外面，在公共场所，看到妈妈给孩子哺乳，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没有人去关注她，可以这么说。 对， 妈妈们哺乳的时候也很自然，然后旁边的人也不以为然，就是一个宝宝饿了，妈妈喂他吃奶嘛。 是。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引起注意，反而说明这件事儿真的太不常见了。 对，其实类似的情况哈，前一段时间在南京也出现过。那么有媒体报道呢，说南京的一位妈妈带着几个月大的婴儿坐公交车，结果孩子因为饿了就是哭闹啊。考虑到这个车上人来人往，妈妈本来是不打算在公共场合喂孩子，但是采用了很多办法，这孩子还是哭闹啊。就是妈妈觉得这个哭闹本身也是对其他乘客的这种骚扰，于是呢，在无奈之下也给孩子在公共场所喂奶了。结果这个行动激起了同车的一位女乘客的不满。而且他当众破口大骂说，真不要脸，在公共场所暴露乳房。所以我们看哈，其实原本一个原来我们觉得很自然的一件事情，现在好像觉得怎么这么不文明啊，大家可能会给他戴着一个好像耻辱的这种帽子。张老师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也非常同意这个房老师的这个建议，就是或者是他的观点，就是鉴于这个母乳喂养啊。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我只能说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母乳喂养呢，就是它的方式，比如在公共场合，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这种保护性的措施啊。因为我在美国，或者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妈妈，我在地铁上，我说实话，我也曾经哺乳过，但是我自己每次出门之前，我都会带一个小围巾，这样的适当的就是遮掩一下啊，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自我保护性的措施。那么另一方面，你要说到母乳喂养呢，我倒想从一个心理的这个健康的孩子身心健康发育的这个角度要谈一点。就是刚才谈到这个乳房，他们说是一个性器官，是不是啊？那么在我就是婴儿这个形成的内化成自我是我是好的还是我不好的这个身心发展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在他在至少是在1岁半以前吧，其实这个母乳喂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哪里？更在于在孩子内心世界构筑一个我是好的，我是自信的这个良好的自体的形成。你比如说对孩子，那个孩子刚刚来到世界的时候，他第一个接触的他不是他是妈妈的乳房的，如果这个乳房能够及时的给他给予补喂的话，他饿的时候那个乳房及时能够满足他这种需求，那他内心世界里面看到就是一个好的乳房，能够满足我需要的乳房。如果这个乳房没有在我需要的时候，或者说我饿的时候能够给予我这个营养的话，那他的自己的这个他跟这个建立这个客体，就是这是一个坏的乳房，我们讲的客体关系嘛，就是一个坏的乳房， 是一个不好的乳房。那么反过来讲，自己这一块，这个孩子就会想，哎，那这个好的乳房，你看我需要的时候，这个小的好的乳房就会来满足我。那内化成了一个观点，就是那我就是一个好的孩子，哎，我是好的，我是有价值的。这奠定了他作为一个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自我的这种价值的这种观念或者一个内核的东西在里面。 嗯。 那么如果这个乳房它不能够满足他及时的需求的话，而且当然我讲是长时间的啊，如果偶尔的一次不满足是没有关系的，长时间的是这样，比如说产后妈妈的抑郁，她可能不能及时的给这个孩子一个及时的哺乳，一个积极的关注，那么内化成了一个内在的一个自我内在的一个字体，就是那我可能就不是一个好的孩子，我不是好的，我不是一个有价值的。那么这其实在他人生的成长价值来讲，就是他最基本的那个东西啊，就是已经给奠定了啊。所以说我个人来讲，是我非常的赞同一定要母乳喂养。 嗯， 然后呢，在孩子刚才房老师讲的按需给予啊，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观点。 是， 嗯， 其实大家现在争论的一个焦点哈，就不是说到底是不是需要母乳喂养，关键问题是能不能在公共场合，而且无遮掩的这种进行母乳喂养。我们看到他这个公益网站的北京网视网站哈，他在这个发布了这个微博之后，引起了大家的讨论。他后来是做出了道歉，并且呢发微博作为解释哈，他说我不反对或者排斥母乳喂养，反而支持和尊重母乳喂养，但是。我转发这篇这个微博的目的哈，是呼吁大家能够讨论公共场所是不是适合无遮盖的这样的一种哺乳。但是昨天其实跟张老师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哈，也提到，就是说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共场合，你觉得这个母亲不应该当众哺乳，你能不能换另外的一种方式，不是说把它拍照然后恶语相向，可不可以拿一块纱巾或者拿一块布去遮盖一下哈，做这种善意的举动其实也是好的。 对，这个其实呢，就是我经常上课的时候给学生也是讲过一门课，就是说我们专门有一节课就在讨论，就是如何让我们播种善行啊。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上，我在讲，就是每个人内心世界里面都会有一个那个就是我们阴暗的那个一面啊。那么当社会上出现这些不良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是作为这种不良行为的传播者推手，还是成为这种不良行为的一个帮助他改变或扭转积极方向这样的一种行为或者这样的一种人。 嗯， 所以就是我经常在想，就是说你是否我们对于这个社会要求，就是说给我贡献美好的时候，那么我是否能够为这个世界首先贡献美好啊，这是一个前提性的东西。你比如说刚才我就觉得，如果说是啊，那个妈妈在那喂养，然后那个你觉得这个行为可能是说不太合适啊，挑战了你自己的这种价值观念，那么我觉得你一个善意的举动，比如说你用你的围巾给这个妈妈搭一下，或者是你用你的身体给她侧着挡一下，这个的帮助或者给这个妈妈的教育意义的影响，或者是给她这种帮助这种善行来讲，那个心理的触动一定是要大于你这种攻击性的这种行为。 对，其实哈，类似于这样的争论不仅在我们国内哈，在国外的一些城市也出现过。曾经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的某一个餐厅里哈，就是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在餐厅喂奶，被旁边的一位男士哈拍到，并且也是发到了社交网络上，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说我理解你孩子饿了，但是我不知道你这样合不合适，你至少可以盖一下嘛。所以后来这个母亲哈，就是也是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哈，来表达自己当时的观点，就是说因为种种原因哈，孩子的哭闹一直没有办法制止，所以在很急迫或者是周围没有帮手的情况之下，只能做出这个母乳喂养的这种选择，也希望能够得到这位爸爸这位男士还有其他人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其实我们也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这个事情哈，刚才明慧姐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空间到底给就是亲子哈有多大的这种空间。其实我注意到好像我们的一些公园啊，还有一些商场甚至是一些办公场所哈，并没有设立专门的这种母乳喂养室。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联合儿童基金会在做这个母爱食品帮的项目嘛，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建立这个母乳喂养室。那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像有一些非常大型的商场哈，这个商场是很高级，比如说像温州这样的地方，但是它寸土寸金，所以呢就是商铺是很多，但是呢没有母乳喂养室。还有呢就是北京现在还好，因为控烟控得很厉害哈，那其他二三线的城市，我去出差的时候就会在机场看见吸烟室 很多人在里面吸烟，但是呢就是找不到这个母乳喂养室。 你看都有吸烟室、但是没有母乳喂养室。哎，我记得以前好像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火车站是有母婴室。 是的是的， 但是在机场没太关注过到底有没有母乳喂养室。还有一种情况哈，现在年轻妈妈比较困惑，就是比如说去一些大的商场哈，给孩子换尿布呀，或者是给孩子这个母乳喂养，反正是带亲子去的一些公共场所哈，就很不方便。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如果是想给母乳妈妈这样的支持，提供这样的空间，其实是很简单的。他们需要的不是说一个特别华丽的地方，只是说一个比较私密的地方，可以坐下来给宝宝安安静静吃个奶，可能还换个尿布，可能有的时候宝宝还稍微打个盹儿，所以他们其实需要的并不多。但是就是这个很小的这个私密空间都在很多地方都很难做到。 对，我们不妨看一看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哈，比如说加拿大大部分商家都会预备一个房间作为母婴室，那么几乎所有的女性公共洗手间里都配备了专门给婴儿换尿布的凹槽的一个大平台，可收可放，实用方便。我想两位出国的时候也都能看到哈，但是我们的公共卫生间里很少看到就是专门给孩子换尿布的这个地方，有的时候连热水都没有。 现在在北京有一些大型的商场做的还是不错的，它也有像您说的这种比较专业的这个专门给孩子换尿布的地方，也是这种就是可以收放的，如果宝宝来的话就把它放下，这样的话不占空间。所以如果对于母乳妈妈来说呢，我们希望就是这个空间里面有换尿布的地方，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不要有就是马桶。因为我们说我们大人不在卫生间里面吃饭，也不希望我们的宝宝在卫生间里面吃奶。所以其实这个地铁事件出来以后，我也看了好多评论。有的人说我宁愿选择在卫生间里面喂奶，我也不要在公共场所喂奶。但是其实那个卫生间那个味道真的不适合，因为宝宝其实是在吃饭。所以大人都不在卫生间里吃饭，更不能让我们这个小宝宝在卫生间里吃饭。 对，我知道就是您和还有您的这些同事们好一起在推动母爱十平方的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希望给这个母亲和孩子留出更多的空间哈，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做法。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在推广母爱十平方的时候，我们非常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不是说推广母爱十平方就让妈妈和宝宝一定要躲在这个哺乳室里面吃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推广的一句话叫婴幼儿也有权利享受公共资源。就是对于公共场所来说，他们有这个义务给孩子和妈妈提供这个场所，那如果孩子和妈妈想用，他们当然可以用。如果他们比如说就是在地铁这个封闭的空间，他们不能去找到这样一个母乳喂养室，但那个时候宝宝又特别需要，那这个时候妈妈她的做法就是第一时间满足宝宝的需求。刚才那个张老师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比如说在喂奶的时候妈妈可以遮挡一下，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哺乳巾呐，还有一些哺乳衣啊，但是确实是这个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对，有些你想 不 到 的。 对，我知道，因为有的孩子在哺乳巾下他就是苦恼。 对， 就是不吃奶。 是是是。 对，有很多这种现实的情况。 对对，而且就是妈妈就是宝宝需要哺乳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饿，有的时候是渴，有的时候是烦躁，有的时候是闹觉想睡觉。所以这些刚才张老师讲那个第二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小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他是很迷茫的，没有安全感，所以通过千百次的呼唤，他每次饿妈妈就用身体用乳房来安慰他。那千百次的这种呼唤建立这种亲密的链接，让宝宝知道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安全的。所以母乳喂养不仅仅给宝宝提供的是一种非常完美的食物，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母婴的这种链接，这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孩子来说。 那在这里呢，我想补充一点点啊，就是刚才那个房老师也说到了，就是这个我们在母乳喂养是母乳喂养就专门的这个喂养室，当然如果有当然最好，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刚才你说到了一点，说躲在某一个地方给孩子喂奶，这个让我心里面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对， 因为我想说一点，就是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妈妈嘛，我给孩子哺乳的我是很自豪的。 是的是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幸福的，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我可以给世界人展示的，但是我展示的方式我的确是要注意的。我不能说因为喂养的事情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要躲藏起来的事情。 是的， 这个无论是对妈妈的， 就是公众应该以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母乳喂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另外呢，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哈，有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说我国法律没有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哺乳，也就是说她在地铁当中哺乳不违法也不违规啊。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就把它放到一个就是公序良俗的这个层面上，觉得你这么做你是不是不道德呀，或者是怎样扣上这样 样的一个大帽子，所以这是非常不好的。 我觉得刚才张老师说的一点特别好，就是其实就是作为母乳妈妈来说，他们在公共场所哺乳是对所有的没有过生产经历的、没有过哺乳经历的这个女孩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示范。就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女孩她从来没有看过别人哺乳，那可是她就会看到过好多孩子用奶瓶在喝奶粉，那可能在她的印象里面，她就觉得孩子生下来就是吃奶粉。那如果她的身边，她经常在地铁里面、在公交车上或者在一些公园里面，就会看到妈妈和宝宝在一起享受母乳喂养，那她的心里面就会觉得，哎，其实喂奶就是挺正常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哺乳，就是喂奶。所以我现在经常说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母乳喂养的文化其实是现在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希望我们能为这个母乳喂养做更多的事，不要让这个母乳喂养的文化在我们中国发生这种断层。还是希望我们把这个母乳喂养继续延续下去。 是，现在有不少的妇科的医生，还有产科的这个医生哈，都是非常支持这种母乳喂养的。他就从这个孩子的生长健康来讲是很有必要的。包括对于这件事情哈，我们看到北京妇产医院产三科的副主任丁欣，他呢在介绍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1岁之内的小孩两三个小时就需要喝奶，如果不按时喂奶就会引起孩子的哭闹，这种哭闹还可能造成孩子的低血糖。所以这个公共场所喂奶是有的时候是必要的，是必须的。但是呢，同时也有这个母婴护理专家哈，就觉得说这个其实在地铁当中哈，人多也嘈杂，空气也不流通，这样的环境呢，其实并不太适合哺乳，也是给一些妈妈提出这样的一些建议吧，就是在出行之前能够尽量的做好这样的一个规划。另外呢，就是不要到人多的这种公共场所哈，尽量避免带太小的孩子去这样的地方。这可能是从一些医学啊，包括护理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些朋友哈发来他们的观点。手机尾号是0229的这位朋友哈，他表示说，到现在我也没觉得喂奶妈妈有什么不妥看不惯可以不看这个是他的一个观点。他说这种行为远远强于公共场合这个亲吻呀、腻歪啊等等哈，强过于这些。 是的。 另外呢，其实我们看到哈，现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也是在积极的推进建立哺乳室，比如说呢，在青岛、浙江相继在公交车上特设一个哺乳室。这个所谓的哺乳室就是在这个座位上加了一个帘子为了方便妈妈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哺乳。还有呢，杭州曾经在2011年的时候在公交车上设立了一个哺乳专座，但是呢，这些专座也好，这些哺乳室加了帘子也好，没过多久就被取消了。为什么取消呢？媒体报道的原因是这个利用率太低了。对，所以我在想哈，明辉姐，你们在推进这个母乳喂养室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困难哈，或者是阻力的地方？ 困难的话是这样的，比如说其实建立一个母乳喂养室，它的要求是很简单的，比如说公共场所的母乳喂养室，我们要求就是有一个私密的空间，然后呢有一个小椅子，妈妈和宝宝能坐下来，然后妈妈可以洗手。如果这个母乳喂养室离洗手间很近的话，也不需要就是这个水龙头一定要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最重要的是里面没有奶粉啊、奶嘴啊这样的违反 WTO code 的广告这样的。所以其实这个条件是很容易满足的，但是当我们在推广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机构，哎，他们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好，但是呢，就是很长时间，比如说1年、1年半的时间，这个母乳喂养室都没有建成。所以这个建一个母乳喂养室并不难，难的是改变他们的观念。他们可能觉得，哎，这个事儿吧，可做可不做，也没有那么重要， 是， 所以一直在拖。但是很好的结果就是，最后这个非常大型的一个北京的一个商场，最后真的建了这个母乳喂养室，而且条件确实是非常不错。结果呢，其实利用率是非常高的， 对，其实现在 他们的想象， 而且尤其是现在放开二孩政策哈， 对对对， 我们说远一点，以后可能这样的妈妈会越来越多。 是的。 想说一点我的这个体会哈，去了国外有的时候看到大型商场哈，就是年轻的妈妈身上背一个，然后手里推着一个，很多这样的妈妈你就看起来就是很自然，非常自然的一个情况。而且怎么说，就像刚才明辉姐所说的哈，他们这个婴儿所享受的这个公共资源哈是比较丰富的这一点其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张老师，您也有类似的经验哈，跟我分享一下。 你刚才讲的这个，我也是觉得国外他对这个儿童的这个，无论是从服务的这个角度，还是从保护的这个角度，我觉得都做得特别的完善，特别的好。当然我先说一 点，就我们国家肯定在往那个方向上发展。 对对对， 啊，比如说我在国外的时候，曾经经常带我儿子去个叫 Marble Museum， 就是那个博物馆嘛，儿童博物馆。 嗯， 他那个博物馆里面，刚才谈到的就是那个哺乳室啊，然后包括他那个可以随便放置给儿子或给小孩换尿布的那个台子啊，都是都有，我都见到过。而且就刚才像那个传艺说的那样，一个妈妈经常会带三四个孩子去啊，然后呢，他们那个利用率的确是非常高，而且让我也感觉就是在美国嘛啊。妈妈带孩子出行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对， 不会说因为我哺乳的问题啊，我孩子随便要上厕所的问题啊等等，是困扰到他们啊。对，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的， 需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公共的服务， 对， 能够减少这类似的尴尬。 对，就是比如说，我就说一点，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去旅行，去一个特别偏僻的那个山里面，就是在山里面的那个卫生间里面，其实都有啊，那个很让我震惊。那个利用率应该说是很低很低的啊，因为就那个山就是已经是一种旷野无人的那种感觉，哎，那个里面它都有，都让我觉得很震惊的一件事情。 是，所以不在于它是不是利用率低，比如说我们的公交还有是一些停车场， 对， 能够因为残障人士他不去停车不去坐车，你就不设置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其实不是利用率低不低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权益的问题。 是的， 而且其实如果单独设这样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公交车上有一个专门的给哺乳妈妈的座位。如果没有母乳妈妈的话，别的人也可以做呀，这个空间也不是浪费的。 没错，那么有关地铁哺乳的这个事件的争论呢，还有人从其他的角度去解读，比如说存在文明的冲突，还有呢就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发布照片和言论可能对个人侵犯个人的隐私造成侵犯。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我们稍后见。 查理木维特拉都市硬派 SUV， 硬派基因，强悍性能，无忧安全，维特拉敢行我路，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中国电信与歌华有线倾情打造光速宽带品牌华谊宽带，即插即用，倡导墙体零破坏，最高还可获赠半年免费时长，详情登录189.cn。中国电信北京公司。 讨厌，衣服又穿不进去了。 没事儿，加入我们。 太 low。 那和我们一起舞蹈吧。 太吵。 那和我们一起安静的跑步吧。 太累。生命在于静止。 生命在于运动，心动不如行动。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地铁母乳喂养不该被道德绑架。近日，一位母亲在北京地铁上给婴儿哺乳，被一名网友拍下并上传到了微博上。拍摄者认为，公共场所要注意举止，不要裸露性器官。随后这条微博被某公益组织原文转发，引起舆论争议。批评者认为，女性乳房不仅是器官，更是幼儿的饭碗，不应该以充满敌意的言辞和世俗眼光去曝光。事发后，涉事微博对此进行道歉，并宣布注销网站 ID， 暂停使用。无独有偶，类似争议在其他城市乃至国外都曾发生过。那么在一个文明社会，公众对公开场合母乳喂养应该有怎样正确的认识？地铁哺乳争议又折射出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哪些问题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北卡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访问学者，中国传媒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主任张静老师，另外一位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母爱十平方活动的咨询顾问房明辉老师。那么对于这次事件啊，不同的人也给出了不同的观点。比如说我们看到重庆时报在评论当中呢，分析说在这个事件当中哈，涉事当事人用了这样的话，说这里是北京地铁，不是你们村的公交车，这种言论呢， 体现的是一种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社会阶层的切割，也是地域划分文明标准的一种强迫。另外呢，还有人谈到了就是社交媒体上是不是会侵犯人格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最初呢，这个网友拍摄的哺乳照片当中，清晰的拍到了隐私部位，并且传到了网上，并且没有做模糊和马赛克的处理。那么有律师认为，这种行为其实是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同时也暴露了他的肖像，侵犯了当事人的这种人格权哈。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有很多类似的情况，一个什么不良的事件，然后就曝光到网上了哈。 嗯，对。就这个话题呢，我还真是想多谈一点点。的确是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自媒体时代，那么自媒体时代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是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这种社交平台上呢展示或者是说表现自己或者是他人的一些言行。那么在这个言行的时候呢，我们肯定就有一个规范性的问题，就是如何规范自己的言行以及如何看待他人的言行，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那么就这个本来这个事件而言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然了，网络上可以有一个就是那个也可能不见得是真实的你啊，因为网络上有一些人呢，他只是展示了一个虚假的自我而已啊。刚才讲的那个道德的那个，以自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姿态去评判他人，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现实生活中他也是这样的一种真实的自我的一种展示。如果真是呢，这里面呢，我就有几个问题，可能我们真的是要去思考的啊。就是说，真的是在网络上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拍照，是不是你给别人拍照？那么其实呢，我因为我在美国刚刚回来嘛，在美国是不允许，就是说你拍照的时候，你给你自己拍照的时候。旁边是有别的人的这个影像出现的，你一定要争取别人的同意才可以。 是， 就是我们随意在地铁上给别人拍照，这个行为本身其实就是不妥当的，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么这由此呢，由此你又还把它发到网上去，你可能会造成一个很系列的这种社会的这种负面性的宣传。那么我先说一点我自己可能会想到的，如果这个妈妈如果她是不太上网的还好一点，就是她对没有经历这个事件的人这种伤害。如果这个妈妈又是经常上网，然后又看到了，然后又被自己的朋友看到了，我想可能给她造成那种心理创伤，可能没准也是更也是很有冲击性的。然后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我最近的就是接触的一个案例，两个女孩子呢在吵架，然后呢最后呢一个女孩子就把她的这种吵架的视频呢等等发过去，就给这个女孩带来了很严重的这种创伤啊。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在网上我们还是要很好的规范自己的言行，知行合一，要清楚的想到自己的言行可能会给社会和他人带来的负面的影响。 对， 所以说还是尽量传播善行，传播美好的那一面。 对， 或者即使看到不好的东西，你要去给他想怎么去改变的那个措施，那个方向去想，积极的方向转化，我是这个观点。 积极的方向转化，即便是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文明的行为，也要考虑到它其实它是有一些法律的底线，你也需要对比如说未成年人呀一些特殊的群体做一些模糊的处理。 就比如说不好的行为，我能为这个不好的行为贡献点什么呢？就比如说母乳喂养，我是否能给它遮挡一下，我能提供一个丝巾，这都是一种良性的这种转化啊，往建设性的那个发展去方向去发展。 对，所以建设性的发展和建设性的意见，最后想留给明辉姐。您觉得未来哈，对于这种母乳喂养啊，或者是对亲子之间有更多的这种空间和理解哈，我们每个人包括社会哈，可以切切实实做一点什么？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建立母乳喂养室，这个确实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应该这么做。就是刚才我也说过了，妈妈和宝宝有权利享受这种空间。然后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对于母乳妈妈来说，就是我想说一句叫点滴的细节都是支持。就刚才张老师说的，比如说有妈妈在喂奶，那你可能给她个丝巾遮挡一下。还有就是这两天我也在微博上看到，就是有的男性就是说，如果有妈妈在喂奶，你告诉我，我帮你那个就是挡，不是我帮你挡，我帮你做一件事儿，我把我的上衣脱了，我裸露，让他们看我吧，不让他们看你。 是， 还有就是在这个办公场所，如果在办公场所能够给提供，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团体就叫杯奶妈妈，如果能给杯奶妈妈一个很私密的空间，让妈妈能把乳汁挤出来带回家给宝宝吃，这个也是对妈妈一个非常大的支持。 是，所以公众通过这件事情应该对母乳喂养有更多科学的认识啊，那么我们的社会也应该给他们哈更多的空间和更多的权利。好，今天我们再次感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母爱十平方活动的咨询顾问房明辉，以及中国传媒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主任张静老师参与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刚刚拦了没几天，十面埋伏又重现，口出秽语加污言，心里的雾霾惹人嫌。这个一上来呢，讲两档子关于雾霾的事情，是吧？这个霾都是霾，但是霾的这个地方它不一样。在哪儿不一样呢？首先是天霾，哎呀呀，可了不得喽！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十面埋伏。